所以最近都在放一些秋意凉的一些歌曲哈，因为前两天的天气确实是有一点点冷，但昨天包括今天感觉气温在上升，因为突然想到，哎，好像有一群人是准备要军训了，所以这个太阳来的好像正是时候，有一点点幸灾乐祸有没有？但是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的想法哈，给他们一些磨练吧，让他们经历太阳的暴晒，感受一下这个世界对他们最真情的拥抱。听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在这里有好的音乐等着你。那下面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一个小众一点的乐队啊，听听你有没有听过他们的歌曲 High Dive Heart， 这一首 Misfit。 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英式摇滚的这种感觉，所以有一点点我们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纯粹的那种电音的感觉哈，但更适合我们的口味，也就是来自王力宏这一首《忘我》，是王力宏为数不太多的电音产品，也是2014年风暴电音节的一首主题曲。那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今天来听一些音乐放松下我们的心情。下面这首歌来自一个小众的组合，对，没错，又是小众的组合，说小众的意思是我查不到他们的资料。没错，还是听歌吧。这首歌来自 Sachi and Nika Shelter。 Nothing looks good on you. Don't leave for silence. If you're willing, baby, then come on and tell me what you want. Cause baby, we can get it for you. Let me be your shelter, the one who can hold you. Let me be your, let me be your.Be a pleasure, we're better together. Let me be your, let me be. About I wish I had a better excuse. Like I had to trash the hotel lobby, but I was busy thinking about boys, boys, boys. I was busy dreaming about boys, boys, boys. Head is spinning thinking about boys. In every city I go, I'm with different ringtones. Flying from LA all the way to Puerto Rico. My girls are calling me, asking me where I'm at. Didn't hit him back. I'm sorry that I missed you, buddy. I wish I had a better excuse. I can't even lie, you got me. I was busy thinking about boys. Boys 来自 Charlie XCX， 这个可以说是英伦的一个小魔女哈，她的穿衣风格都是非常的特别，之前也获得了一些很多的奖项，但是最近这个产量不是很高，包括一些新的专辑也是很少见到她的一些优秀作品，比较洗脑的作品哈。刚这首是 Boys， 如果你喜欢一些英国歌手的话，可以搜一下这个 Boys MV， 可以在当中看到很多你非常眼熟的人，比如像 Charlie Puth 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如果你感兴趣可以找一下这个 Boys 的 MV。 来听歌的时间，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一个也是很小众的这样一位女歌手，她是一位美国的女歌手，听到她的话可能你会对她的声音更有印象，因为她的声音非常甜美哈，而且唱腔也非常独特。话不多说，来听听这一首《Killing Me》，来自 Ophelia Key。 Black lights on all night, the day couldn't see. Two mirrors were talking, just not listening. Angel fire making a scene. Well, what were you thinking? You'd shake out of me. Is it all in my head? Am I wrong? Oh, you're killing me, chasing my tail like a wild coyote. Strange little mess, who's to blame? Oh, it's killing me, how come this hurts? But I need you so bad. Pull 这首《Killing Me》来自刚刚说的这首小众歌手 Ophelia King。 那下面这首歌来自后海大鲨鱼。上半时段然后我们继续听音乐，下半时段一定要锁定 FM 九八六，这首《星耀野》。

hold it down, let it go. Hold it down, let's not call on 这首歌曲，听到的这是正在直播中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那刚刚这首歌 Hold it down， 相信你听到话会觉得非常的特别，没错。那继续来听歌，今天是来听一些让我们心情放松的音乐，没错。窗外呢，阳光非常的好，所以走在路上，应该今天的气温是比较高的，注意一下防暑吧，还要注意一下防晒，提醒一些爱美的朋友们。来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 九八六，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 九八六音乐随心听。下面这首歌依然来自一个比较小众的这样一个组合，PLSNTY， 还有就是 Cosmos and Creature。听到名字就觉得有一些奇怪哈。那这首歌 Good Vibes 来感受一下吧。 Work it hard and let it go. Shake it off, take it slow. Fill me up and overflow, overflow. Cruising on this energy, pull it be gravity. Trying not to overthink, to overthink. Stay high in the moment, gets cold in the morning. Bad days gotta own them.I'm feeling all the good vibes. I'm getting every green light. I'm feeling all the good vibes. Up all night on my mind, got me thinking. Wanna say, can you give me a reason? I don't think so. I don't think so. I'm in love with someone, but I'm not sure. She can love someone back the way they love her. I don't think so. I don't think so. Don't be me if you wanna go. you can leave and leave my heart alone. Waking up to nothing when you're super far from home. And I watch you fall asleep at night and lay there on my own. Got me begging for affection, all you do is roll your eyes. Broken down, I've had enough. If this is love, I don't want it. Give it time, come on baby, it's been 10 months. You should know, do you know what you want? I don't think so, I don't think so. Make it work, know it hurts, but I'll go there. Do the same, can you show me that you care? Gotta hope so, but I don't think so. Don't be mean, if you're here for good. I'm gonna need a little more from you. Waking up to nothing when you're super far from home. And I watch you fall asleep at night and lay there on my own. Got me begging for affection, all you do is roll your eyes. Broken down, I've had enough. If this is love, I don't want it. All my friends keep saying that I'm way too good to you. But my heart is so invested, I don't wanna face the truth. And you know it, and you still don't even try. Broken down, I've had enough. If this is love, I don't want it. 来自美国的独立摇滚乐队 Lani 带来这首就是叫做 Super Far。 那听到这个乐队，其实他们在今年的2017年的6月30号才刚刚发行的新专辑，这首 Super Far 就是其中的一首歌曲了。很多人说他们这个乐队是非常的特别哈，之前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宣传，也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一些图片呀、文字啊，但他们歌曲在一些音乐网站上却受到很多人的欢迎，所以在这样神奇的效应之下，他们就签约，然后成立了这样一支摇滚乐队，就是 Lani。 下面继续来听歌，也是一个乐队，这支乐队叫做 Gala。 那 Gala 这个乐队可以说是一个靠集体力量去取胜的这样一个组织哈。从04年出道到现在，这一路走来，不管是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吧，他们遇到挫折也收获了成长。很多人都说他们的歌曲当中有着一些波澜壮阔的力量，所以这首《雪白透亮》，你从中能听到一些什么呢？ 光砸在我的窗，也砸碎了天空中的梦想。不断想象未来的模样，这一步和下一步那么长。

就变黑暗，当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让所有业障被原谅。爱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烛光照亮了晚餐，找不出个答案，恋爱不是温馨的请客吃饭，床单上铺满花瓣，拥抱让它成长，太拥挤就开到了别的土壤，感情需要人接班，接近换来期望，期望带来失望的恶性循环，短暂的总是浪漫，漫长终会不满，烧完美好青春换一个老伴，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我听就变黑暗，等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等所有业障被原谅，爱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等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等所有业障被原谅，爱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你不要失望，当机会尝试为了最美的平凡。 今天早上的时候在和同事聊天，在说到当时看爱情转移的时候，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画面，就是在最后的时候，徐峥是碰到了一个女生，然后两个人其实当时他应该还有几次机会可以再去按那个号码，但最终他选择把手机扔掉了。不知道你对这个场景有没有印象啊？当时我第一反应是哎，为什么要扔掉手机，后来反应过来，当你遇到那个对的人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已经没有必要再去做什么其他的尝试了。这首歌就是来自陈奕迅的《爱情转移》，而这也是粤语版的《富士山下》的一个国语版的改编。当时这个《爱情转移》啊，是《爱情呼叫转移》的主题曲，讲述一个男人和12个女人之间的情感故事。很多人都说这个电影看出来之后，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每个人的际遇都是不一样的，而最后能够走到一起，可能告的更多的就是这种爱情本身的力量吧，这种缘分。下个时间送上最后首歌曲了，最后首歌曲来自王菲，这首歌呢是她在1998年的10月1号去发行的一张专辑。之前在某一档节目当中，大家在说这个天气状况的时候，曾经用这一首歌的歌词去做背景音乐，歌词是这样说的，分不清白天，分不清黑夜，所以相信如果你能想到的话，也能知道到底是哪一首歌了。所以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当秋天过去，冬天来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蓝天的时候多一点。最后这首歌来自王菲，醒不来。 其实非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北京时间12点整。